是花盎然，我不会武功，我只要一个个完美的爱情。我不是花盎然，我整天做梦，在夜里唱情歌，失恋也英雄。那天我看到你眼前一换，手机高翻的点点美丽，你面前换来换去。那天我看到你便想起春娇夏露，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要答应要听。 我没有想象公主的